嗱，除咗呢個撲街李家超，即係繼續撐警係嘛？人哋講緊呢個問佢嘅問題，第一就係話喺過去呢半年係嘛？有關呢個警方嘅投訴涉及呢個性暴力、性侵嘅，咁頭先佢點樣答我講咗啦，係咪？我就話即係佢嘅答案就反映呢個一個賤人啦、撲街啦，係嘛？好啦。跟住除了李家超要回应这些国际专家小组的辞职，其实李家超没有正面回应，他只是说这个制度行之有效，那你辞职就辞职，人家问你这些国际专家小组辞职，监警会这些国际专家小组辞职， 那你有什么意见啊？怎么看啊？他行之有效，跟住说行之有效之余，他又说警察是非常之公正和专业，一直噏乜呢个友。好啦，除了他之外呢，那监警会是不是要出来回应先？咁所以晏晝咧，即係較早前咧，今日晏晝大約點零鐘嘅時候咧，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咧就即係就呢件事就會見傳媒。咁佢就話咧，啲國際專家小組嘅階段性工作已經做完㗎啦。咁啊，明年一月咧就會即係初一月初就發表首份報告，係嘛？咁即係喂，階段性工作完成喎，佢呢個講法係好好笑喎，即係佢集體辭職，你話佢階段性工作完成，喂呢啲人真係即係做鴕鳥埋手沙堆，你收工啦，梁定邦係嘛？身為一個資深大律師係嘛？你都唔面對現實嘅係嘛？即係非常之有趣嘅啫。佢話咧有啲市民話監警會係冇牙老虎係嘛？咁佢話咧就佢話為咗進一步鞏固呢個監察工作，認為除咗最初增設嘅權力咧，一啲監察警方操守嘅外部機構，例如廉政公署啊，咁都可以直接行使調查權力，尤其是同貪污相關嘅投訴個案。嗱，佢意思即係咩咧？監警會冇調查權，但唔使驚啊 ，ICAC 有啊。咁你喺度講乜春嚟？而家講緊啲監警會嘅職能有問題。又冇調查權，你話有 ICAC， 咁你唔使要呢個監警會啦，係咪啊？即係正如吳凱兒今日喺即係呢個我唔知邊度啦，我喺網上睇到佢寫咗篇文，佢話呢個係時候揭開監警會呢一塊遮羞布，係咪？或者我一陣間講吳凱兒嗰個講法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呢個監警會副主席謝偉全咧，咁佢今日亦都回應呢個國際專家小組嗰個所謂辭職。咁佢話咧，專家小組唔係請辭，而係完成第一階段工作。咁呢個講法就同梁定邦一樣咯，係嘛？喂，真係好心理啦！法新社又出咗，《華爾街日報》又出咗，係嘛？啲監警會嘅成員又有發聲明，係嘛？係講明你冇調查權力，講明你即係冇辦法去處理呢啲問題，所以佢哋冇忍，於是大家集體辭職。你又講第一階段工作完成，係嘛？即係呢種就係、是唔肯面對現實咯，咁所以你睇呢個監警會，請問仲有乜嘢存在嘅價值咧？請問嗱，前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吳凱兒咧，咁佢今日就寫咗篇文章嘅，就係12月11日咧有篇文嘅，嗰篇文嘅標題咧就早應揭掉監警會者遮羞布了。咁佢呢篇文咧，主要就係針對我哋今日講嘅呢個話題，就係呢個國際專家小組退出呢個監警會嘅。嗰、那個審視呢、這個警察喺反修例風波裏面嘅嗰啲有關嘅投訴，係嘛？咁佢話咧，就政府聘任嘅呢個海外專家團咧，全體辭職，係因為佢哋最終嘅結論咧，就係監警會根本冇所需要嘅權力，係嘛？能力同埋獨立調查嘅能力去完成任務。咁於是咧，佢哋辭職之餘咧，就建議。即係政府委任一個完全獨立嘅調查，係嘛？咁其實即係吳凱兒喺篇文裏面咧，佢話其實咧香港人早就應該話俾林鄭個實情就係咁。其實黃毓民咧就講過 N 咁多次嘅，香港人啊當然包括黃毓民，小弟喺立法會講過，小弟喺自己嘅節目裏面講過，我亦都喺我嘅文章裏面，我嘅專欄裏面亦都講過好多次，呢、這個監警會。就係、是、好似而家呢啲國際專家小組所講嘅，佢根本沒有所需嘅權力、能力同埋獨立調查能力去完成任務，咁啊，基本上就係冇牙老虎，係一個花瓶，係一個裝飾品，係嘛？呢、這個我已經講過 N 咁多次嘅，係嘛？嗱，吳凱兒嘅講法咧就係話，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成立呢個監警會咧，即係要即係講嗰條條例草案的時候咧，佢已經在立法會啊，即係講得好清楚嗱。嗰陣時咧講呢條條例草案的時候，小弟就未入立法會喎，因為嗰係2008年的7月，我是2008年的呢個10月正式成為呢個立法會議員嘅，所以吳凱兒在立法會辯論呢一個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的時候咧，就即係冇我份嘅，因為我不是議員係嘛。咁但係佢嗰篇文咧，我就揾翻出嚟，揾翻就係吳凱兒喺呢一個即係立法會2008年7月11號嗰個發言，大家上網都可以揾到呢篇文嘅啊。就是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二讀的時候呢，吳凱兒的發言。咁吳凱兒在呢個發言裏面呢，其實那篇文很長的，大家可以看下，寫得很清楚。我就不會在呢度呢再啰嗦講吳凱兒那篇文，我講下佢的重點。當時佢就認為呢，即係呢一個所謂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啊，呢個叫監警，即係監警會啦嚇。咁啊，先天不足啊，就一開始就係一塊白孔，即係白孔千瘡嘅遮羞布。咁佢話咧，佢即係我講佢嗰篇文啦，而家唔係講嗰篇演辭啦，即係今日睇到嗰篇文啦。佢話咧，佢整理舊日嘅文件就發現咧，喺法案二讀辯論嘅時候咧，佢嘅發言記錄嘅，咁其中提出呢個警監會嗰陣時咧，就叫做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即係叫做監警會，警監會，後來先至改名叫做監警會嘅。咁嗰條條例咧就叫做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係咪？咁而家咧個名就即係變咗我頭先講過傑屈傲牙嘅名啊，咁啊簡稱叫監警會，係咪？咁佢當時咧就喺個發言記錄裏面提到，即係呢個警監會嘅前主席話俾法案委員會聽咧，呢一個草案俾警監會一個法律責任，但按照條文，如果要訂立嘅安排咧，佢完全冇信心能夠公平公正地做到啊。咁然後我而家嘅發言裏面話咧，佢話我哋越審議就越覺得呢條法例咧就係無益有害。是不應該被草案通過，係嘛？結果是不幸而嚴重，係嘛？咁呢一個發言大家要看的咧，佢就係交代了成個呢一個即係監警會的前身警監會，咁要通過呢條法例，咁你先可以成立呢個警監會。結果呢條法例通過了嘅 ，OK？ 咁呢一個草案的嗰個產生的背景，咁幫助呢個公眾了解呢個監警會。或者佢前身嘅警監會究竟係咩回事？吳凱兒嘅結論就係、是、呢一塊係遮羞布、遮醜啊！遮咩醜咧？遮警方嘅醜行，一塊遮警方醜行嘅遮羞布，咁啊，浪費咗好多嗰啲有能力嘅人或者有識之士嘅心血。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吳凱兒呢篇文，或者係呢個發言稿。这个是2008年7月11号在立法会就这个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条例草案在立法会二读的发言稿，大家就可以看到。当然吴凯仪是一位非常之即是我是非常之尊敬的、或者有很多地方在他身上学到东西的一位立法会议员，我都跟他做了四年同事。咁其中有即係好長嘅時間咧，即係都應該我喺2008年做立法會嘅時候，我參加議事規則委員會一個閉門會議嚟嘅。咁啊，吳凱兒係議事規則委員會嘅副主席啊。我參加呢個委員會咧，就喺佢身上係學咗好多嘢，即係覺得作為一個代議士，一個議員。佢係我即係眼見香港即係立法會裏面咧，能力最強、最專業係咪？同埋最有正義感嘅一位立法會議員，同埋佢係好有準備嘅。你睇翻佢呢篇發言稿，2008年嘅呢篇有關呢、這、一個即係監警會嘅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喺立法會二讀嘅發言稿，係非常之專業。 呢啲先叫議員。你諗起吳凱如呢啲咁優秀嘅議員，再睇下而家立法會呢班垃圾，係咪？咁你就發現，即係香港嘅政治係不斷喺度倒退緊，係咪？有幾多個可以寫篇有咁嘅文章咧？小弟咪學佢啦，所以我偏偏演，即係我每一個發言我都有發言稿嘅，喺立法會大會裏邊就係咁解啦，係咪？即係呢個就係題外話啦，係咪？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呢篇文，係咪？咁今日我講呢個題目咧，即係其實真係唔係有感而發，我係觀察咗好耐，係咪？你而家搞到咁大件事，警暴係咪？係變本加厲，警察嘅暴力變本加厲。佢當你個監警會完全冇到啊，因為佢喺制度上呢個監警會根本就係完全冇辦法監察啲警察噶嘛，你明唔明啊？從而家呢啲國際專家小組即係退出呢一個有關審視，唔好講調查啦，係咪？咁你就更加清楚，係咪？所以吳凱儀就好快有反應，今日就即刻寫到一篇好短嘅文，其實就只係話我話佢08年曾經有一篇發言稿，就係好長嘅，就講呢一個監警會呢條法案嘅前世今生，係咪？佢結論就係呢一塊係一塊遮羞布，警察嘅遮羞布，係咪？有時真係民疲鼓而思良將，或者有句叫見賢思齊。民疲鼓而思良將就是話，而家喺度立立亂嘅時候，你就諗起啊，有吳凱兒喺度幾好咧，係咪？見賢思齊就係我哋呢啲，係咪？見到吳凱兒呢啲咁嘅議員，我哋就要學佢，係咪？但係你而家立法會議員會唔會見到吳凱兒呢啲議員？你有見賢思齊嘅？呢種咁嘅即係衝動咧，冇咯，因為全部都係垃圾。